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94集。 张放被那黑亮的眼睛盯着，忽然一个机灵惊醒，这女人说话太猛，差点把她绕到沟里去。 哎，我说， 他刚想给自己找回气势，手机震了，屋外赵腾发来短信： 别装逼了，董总后天回来，你招不来人就准备自断一臂给他下饭吧。 张放看完短信脑袋嗡嗡的，行啊，现在谁都能在他头上踩两脚了。张放连朱韵都顾不上了，拿起手机啪啪啪的回复： 操你妈，你游戏玩完了？活都我干，你好意思瞎逼逼？ 等了一会儿没等来消息，张放知道赵腾的游戏应该又新开了一局，他气得牙痒痒，拍着桌子冲郭世杰泄愤道： 哎，你说他是不是过分？活都是我干，骂也是我担，他都干什么了？天天偷懒玩游戏，我容易吗？我 张放抱怨完就盯着郭世杰，渴望他也说两句，可惜郭世杰嘴拙脑子慢，根本不知道怎么配合。张放又要发火，郭世杰闭着眼睛等死，没想到屋里另一个男人解救了他。 我也觉得你不容易。 李寻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坐在椅子里，张放莫名其妙地看向他，朱韵也暗暗凝神。根据历史推论，这人下面的发言应该是没什么好话的，可事实发展却出乎他的预料。李寻淡淡道： 公司是大家的，但总要有人站出来带头，这个人承担了比别人更多的责骂，只是因为他做了更多的工作。 他一摊手： 不干活的自然没错误。 张放忽然觉得这个李寻怎么这么可爱啊，长得邪帅邪帅的，声音又好听，低沉稳重，说起话来幸福力爆表。 我太赞同了， 他激动地说， 他们就知道放嘴炮，根本不理解我。 是啊， 李寻冲张放笑笑， 说话多轻松啊，小嘴巴一张一合就出去了，根本不用负责的。 他说着转头看向朱韵，吊着眼梢问， 对吧？ 朱韵心中万马奔腾，差点没把屁股下面的椅子给抠破了。张放在李寻一番哄诱下身心舒畅，摆摆手说， 你们先回去吧，等我通知。 李寻先一步离开，朱韵心里叹气，收拾东西的时候听见旁边一个声音弱弱地问， 这是真的吗？ 朱韵转头看见自己的简历不知什么时候被郭世杰拿了过去，他一边翻阅一边问朱韵， 是真的吧？ 当然是真的。 张放倒在椅子里晃着转椅，眼神考究地盯着他。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张放忽然冲外面嚎了一嗓子， 老腾！ 外面没动静，张放低声骂了一句，一脚蹬开滑椅， 你跟我过来。 他带着朱韵来到外面，赵腾正戴着耳机窝在椅子里玩游戏，这局游戏正打到最高潮，赵腾飞速点击鼠标，浑身紧绷，脸带杀气。然而在这紧张刺激的时刻，屏幕忽然一黑， 操！ 赵腾耳机一摘，鼠标一摔，真的疼起来了。 老子掐死你，先干正事儿！ 张放冲他咆哮。一听要干正事，赵腾马上蔫下来，懒洋洋地坐回椅子里。 干什么呀？我这还有不少活积压着呢。 张放看他这偷懒的样子就恨得牙疼，他把朱韵的简历放到他面前， 做个测试，题目你随便想，快点。 张放如同无骨人一样瘫在椅子里看简历，刚翻了一页就停下了，看向朱韵。他边盯着他边从桌上拿了盒口香糖，抠了两颗出来放嘴里，嚼了足足两分钟，不知在思索什么。张放在一旁催促， 合计什么呢？想个考题这么难？ 赵腾撇过来， 要么你想。 张放踹他椅子。赵腾打开文档，敲着题目问道： 刚才不是有两人面试吗？就测试一个？ 郭世杰在旁小声道： 哎，那个你别说，我还真挺看好。 就他哄你说话。 张放回头： 造反啊？ 郭世杰再次隐匿。张放叹了口气说： 哎，不过我仔细想想还是算了，简历都拿不出来，而且他可是坐过牢啊，还是故意伤人，这么多年牢饭吃过来，别再有什么反社会倾向了，招进来不是找事儿吗？ 赵腾淡淡道： 董总也坐过牢。 张放掐着腰： 那不一样。 朱韵静静站在一旁听着他们的谈话。 来吧。 张放写好问题，把座位让给朱韵。 两道题，一道你口述回答就行了，另外一道逻辑编程题，你写写看。 好。 朱韵看向文档中的第一题，手机游戏的手感不好该怎么办？他回头问赵腾： 手感指什么？ 张放绝望，果然简历是作假的。赵腾却没有在意，拿出手机点开一个游戏： 你玩玩看。 朱韵拿着玩了一会儿，是个非常幼稚的打怪小游戏。赵腾在一边问： 怎么样？ 朱韵实话实说： 无聊。 张放脸上涨红，这是他策划制作的游戏。 无聊我们都知道。 赵腾笑着说： 除了无聊，玩起来感觉怎么样？ 有点卡，不流畅。 对，而且逻辑顺序不好，对不对？ 嗯。 这些都叫手感。 朱韵点头： 那我先简单理解成优化改进了。 赵腾耸肩示意他继续。朱韵整理思路说道： 这游戏的数据结构和优化算法都有问题，加载资源不是动态的，对于不再使用的内存也没有做到及时释放。 朱韵点了点手机里的小人，小人磨磨蹭蹭地往前走了两步。 角色对于玩家的指令反应强度设计得不合理，而且网络传输的数据应该有冗余。 他陆陆续续又点出几个问题后放下手机： 如果把这些都调整好的话，你说的手感应该会有较大提升。 张放斜眼赵腾，赵腾对朱韵说： 你先写下一道程序题吧。 朱韵正坐在椅子上对张放和赵腾说： 那个写前我能不能先说句话？ 张放做的游戏刚被朱韵喷得像坨屎一样，脸上有点挂不住，冲朱韵道： 考试期间不要闲谈，先把题做了。 做不做都一样。 朱韵看向赵腾： 你知道的吧。 赵腾舌头在口腔里转来转去，最后说： 工资方面你开个数吧。 工资你们看着给，但我有个条件。 什么条件？你说。 刚刚那个跟我一起面试的人，我想你们把他也录用了。 张放抱着手臂： 你亲戚啊？ 不是，以前认识的人。 张放狐疑： 你俩刚刚看着也不像认识的呀。 很久没见面了。 张放不满道： 哎，你当我们这什么地方？老友会啊，自己都没进来还搞起裙带关系了。告诉你，我们这可是完完全全凭实力说话。 朱韵看向他，张放被那眼神盯着，忽然有那么一丝丝紧张。朱韵看了片刻，移开目光拎包起身： 如果太为难的话就算了，祝愿贵公司早日找到合适员工。 他说完就打算往外走，被赵腾叫住： 哎，你先等等。 赵腾扯着张放往角落里钻： 干什么你拉拉扯扯的。 赵腾压低声音： 快点签了。 签什么啊？ 赵腾往后面使了使眼色，张放看过去，朱韵还在公司门口等着。 你没听他说还要搞裙带关系吗？他要带就带，一个人一个月5000也才10000块钱，怎么捡大便宜了？他拿他简历拿到外面去5万都请不来。 张放犹豫： 有那么厉害吗？那男的可刚坐完牢啊。 董总也进去过。 所以啊。 张放激动地直拍手： 你更应该知道这种人有多可怕，我们有一个还不够，还再招进来一个。 赵腾手掐着腰半晌笑了笑： 那随便你，反正招人不归我管，我已经给你意见了，你爱听不听。我回去玩游戏了。 哎，站住。 张放扯着赵腾小声问： 真有那么厉害？ 你这才最没道理。 赵腾冷笑说， 你自己也是程序员，连同行厉不厉害都看不出来。 张放义正言辞地说， 你别损我，我半路出家的跟你们能一样吗？而且你给我端正态度啊，我可还身兼公司财务一职，公司的状况我比你们都清楚，现在必须确保每份工资都给的有价值才行。 赵腾无力地看着张放， 你歇着吧，连你都能拿工资，人家差什么，赶紧去拟合同。 于是朱韵回国后的第一次面试顺利拿到 offer， 第二天就入职了。当然还有李寻，他们在上班的第一天再次在飞扬公司的楼下碰头，这次赶上上班早高峰，两架电梯门口都挤满了人，大家都排队等着。李寻身高鹤立鸡群，饱受瞩目，他跟朱韵远远打了个照面，翻了一眼转身去走楼梯。朱韵挤开身边的人，后面跟了上去。他推开楼道门，李寻已经到二楼了。朱韵穿着高跟鞋，踩在水泥台阶上发出咚咚的急促声响，追了半层楼梯，终于看到转弯处的黑色身影。 李寻， 他叫了一声，声音在空荡的楼道里发出层层回音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